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24集，奇葩太多。萧良可不干了，站在栏杆上蹦呢。 林火镜，你敢暗算我？你跟我师父副手的赵家军第二强的手下败将。 林业火这个气呀，挽袖子要揍萧良的屁股。 小梁子不好这样的。 小四子拽了拽萧良的衣摆，萧良立马安静了，凑到小四子身边。 锦儿，你渴不渴？我给你买些喝的吧，酸梅汤还是雪梨汤？ 不渴，你站好不要动呀。还有，不好凶小林子的。 嗯，好。 小四子指了指身边，萧良乖乖就站在小四子身边了，刚才还小狼崽，这会儿跟着鹌鹑似的。众人面面相觑，这算一物降一物？萧良这孩子不愧是狼王之子，平时谁都管不住他，偏偏小四子说什么他听什么，一点原则都没有。下边方武和呼延拓还打呢，欧阳到了不远处，一拽黄骠马的缰绳，抬手，身后三千骑兵停着下来，那个齐整啊。城头的百姓越聚越多了，都目瞪口呆看着那些列队整齐的骑兵，这才是打仗的兵马呀。城门口的那些跟这些一比，简直不是一个档次。邹良拽了拽缰绳，上前几步，抬手接过身后举旗官递过来的一杆军旗，突然对着战场上正打仗的两人扔了过去。只听破空一阵风声，两员大将就见斜刺里什么东西黑乎乎的飞过来，一愣，手上兵器就被什么东西撞上了。一声响后，两件兵器落地，一杆大旗插在了他俩当间，也就是战场的正中间。随后一阵风过，就见那面军旗被风吹起展开，黑色军旗上绣九条金龙，正当中斗大一个罩子，光这一面旗就看得两边军兵都有些腿软，是赵普的人马。欧阳少征牵着马往前走了几步，轻轻一拽缰绳，黄骠马打了两个响鼻，拿蹄子踹他，貌似脾气和黑枭差不多，都不太好。欧阳左右看了看，一撇嘴，伸手一指呼延大夫人那边军营： 娘们都回家织布去，谁让你们出来打仗的？ 呼延巧嘴角直抽，欧阳没等他回嘴，又看另一边，见方霸一身盔甲也坐在马上。欧阳乐了，一手扛着棍子，一手靠在黄骠马的马脖子上，瞧着方霸。 哟，老爷子还活着呢，还活着就惜命啊，活到80不容易，带着那帮崽子回秦淮去陪妖姐喝茶捉棋，也比在这丢人现眼强啊。儿子没了再生一个嘛，有没有招？没招也给你帮忙啊。 欧阳说完，现场一片沉默，邹良在后边扶额。萧良蹦他， 说得好。 林业火一脚将他踩地上了。八王爷捂住小四子的耳朵，也无奈他九地的军兵打仗是厉害，就是奇葩太多。于是城里来凑热闹的百姓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原来大宋朝的先锋官火麒麟欧阳少征是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大流氓，这话说的真是太不要脸了。再看方霸和呼延巧，小脸一阵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绿。欧阳咧开嘴乐了一声， 哈哈，这些都是元帅说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远处的官道上，骑着黑枭带着公孙狂奔向开封的赵普突然一个喷嚏，身后是50000精兵正整齐地往这边行军。本来奔得挺好，黑枭那个快呀，身边跟着的小五都快追不上了，赵普却是连打了3个喷嚏。 黑霄回头瞧了他一眼，那意思是病了也得打仗。公孙搂着赵普的腰，本来他还挺别扭，不过黑霄跑得实在太快了，不搂紧保准掉下去。 你伤风了？ 伤屁，指不定欧阳又喷了什么粪扣老子脑门上了。 不许说脏话。 赵普嘴角抽了抽，倒是没回嘴，远远的已经能看到开封府的城楼了，门口黑压压一大片，真热闹。开封府城楼前，三方兵马对峙。本来方霸和呼延巧两方打得不分上下，然而欧阳少征和邹良到来后，情势就不同了。呼延巧本来就不是为了要跟方霸打一仗，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拖住时间，不让方霸的兵马对赵祯形成压力，迫使他杀了庞玉。如今欧阳少征来了，就表示方霸不能为所欲为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别看呼延夫人样子挺粗鲁，但人很细腻，而且当了那么多年的庞夫人，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处理，于是鸣锣收兵，就地解散，该干嘛干嘛去。庞夫人卸了盔甲，回家等着庞太师来了，好给儿子讨个公道。展昭看着呼延巧离开，对白玉堂挑了挑眉，两人都庆幸这位庞家大夫人要回家之后才知道庞妃中毒差点流产的事情，不然恐怕她在这儿就直接跟方霸拼了。呼延巧的兵马撤了，欧阳很是满意，看方家众人。方霸此时也有些为难，欧阳少征都来了，赵普还会远吗？赵普先派欧阳出来，而没亲自来，那是给他留了个台阶，让他自己掂量着办。怎么办好呢？方霸正盘算着，方武可不干了，他刚才就听欧阳少征的话刺耳，心说什么火麒麟，什么大宋第一先锋官，不就是个小伙子吗？年纪轻轻口出狂言。于是这位二将军又吼上了： 欧阳少征，你竟敢对我爹出言不逊，你个无知小子，来！ 说着二将军都懒得回归本阵营，借着刚才和呼延拓那一仗没用完的气力，对欧阳少征招手： 爷爷教训教训你。 城楼上，展昭趴在城墙的边沿，拖着下巴替老爷子方霸无奈，怎么生了这么个坑爹的货出来。方霸此时比谁都着急，方武又犯二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方霸最不想的就是把赵普牵扯进来，这本来也不关他们的事儿，可如今方武要跟欧阳少征打，这不是变成了两军对垒了吗？赵普的兵马是本朝唯一的正规兵马，人家是兵马大元帅，他方霸不过是个郡王，养了些兵马操练来玩的，如今变成他拉着大批人马在开封城外跟大宋兵马对垒。这说出去人还以为他方霸想谋朝篡位呢。再说方武是有把子力气，但跟欧阳少征怎么打，这不鸡蛋碰石头吗？方霸急得冒汗，就想让方武赶紧回来，可方武就想揍欧阳少征一顿，好搓一搓赵普的锐气。他身为武将，也对赵祯将所有兵马全部交给赵普一人管理很不满，今日好好的打一仗，在那么多人面前赢了欧阳少征，也好让皇上见识见识，除了赵家军之外，还有能领兵打仗的能人呢。城楼上众人都在看着热闹，萧良坐在城墙的边沿，两条腿挂在外边晃啊晃，听到下边方武的说话乐了。 哎呀，大个子，你十个加起来都打不过那个红包，赶紧回营去找个高手来，悬殊太大，打了不好看。 萧良就一小孩的嗓子，带点童音，不过可不像小四子糯米糖似的软软糯糯的感觉，而是清脆又响亮。他小小年纪内功已经不低，在狼王堡他爹娘当宝贝似的养着，到了林业火那儿 林业火也不敢饿着他，诸葛因那点母爱都用他身上了，每天拼命喂，于是导致萧良精力过于旺盛。他也不知道是随他爹还是天性如此，对行军打仗特别感兴趣，一看有人要干仗了就想看高手过招，看欧阳少征这样的高手打个窝囊废太不解馋了。说到声音，看人第一眼看脸看身材，第二便是听声音了。开封府的众人除了外貌各具特色之外，声音也各有各的特点。展昭的声音跟他的长相一样，那么斯斯文文，语调柔和，讲话速度不算快，有时候开心了说着说着话里就带出笑音来，在白玉堂听来跟猫叫有一拼，当然是性格温顺的猫。白玉堂讲话慢，说白了就是懒得讲，声音其实非常好听，就是不爱说，要展昭逗或者逼不得已才多说那么几个字儿。声音冷又低，不过不沉。公孙的声音很干净，一点杂音都没有，平日讲话慢条斯理，急了也能跟连珠炮似的往外蹦，对小四子的时候特别温柔，对赵普就比较凶，不过也凶不到哪儿去。赵普的声音就沉了，不过可不哑也懒，别看他是元帅，讲话从来不喊，慢慢悠悠说，懒得说了就让折影帮他喊。而天尊和阴侯无论样貌和声音都莫名带了点仙气儿。两人毕竟上了年纪，声音都比较低沉，天尊的感觉薄一些，阴侯的感觉厚一些。欧阳少征是嗓门响，邹良基本没声音，林业火声音亮，八王爷儒雅温和，包大人中气很足，连声音都是正气凛然，庞太师就比较哑。几个影卫就各有特色，紫影天然哑，总跟伤风了似的，折影也哑，不过他是帮赵普说话太多造成的，打仗的时候每天要喝好多水，平日好些偏温和。萧良那亮堂堂的小嗓门说的方武火更大，抬头看到萧良就坐在展昭身边呢，方武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开封府的人真讨厌，不知展昭讨厌，这个小孩都那么讨厌，哪来的野种，战场之上岂容你喧哗。 萧良一听不干了，一蹦三尺高， 你说爷是野种，你才哪来的，一点教养都没有，骂人不骂娘你不懂啊。 展昭突然很好奇地看向林业火， 小梁子这性格是像谁呢？ 像他娘。 林业火沉默半晌才开口，展昭和白玉堂惊骇地看林业火，林业火嘴角抽了抽， 西北第一女马贼，外加西北第一母老虎，那个彪悍呢，不过长得倒是蛮漂亮。 他说的也没错，骂人的确不能骂娘。 萧良骂完还不算完，一跃从城楼上跳下去了，伸手一指方武， 我跟你打。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